暗夜行者，喜马拉雅、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商喜周工作室制作，第28集《草芥人命》。爆炸声惊动了正在享受毒品的梁龙，梁龙拿起桌上的手枪，带人冲出屋外。陈默与林展雄等人从岸边的井口处爬出，陈默回头望去，没有看到余生海的身影。远处停着一艘救援的船只，船上的信号灯闪烁了一下。 等到了那艘船上，你们就安全了。 我劝你不要再追查下去了，他不值得你冒险。 为什么？ 是警察。那天我能畅行无阻地运走毒品，是因为有警察在协助。他们好像跟南亚帮商量好了一样，毒品什么时候抵达，警察什么时候出现，什么地方有人接应，全都在算计之内。我甚至亲眼目睹了几个警察打死了自己的同事，把毒品搬到我的车上。 陈默愣在了原地。 你知道我为什么害怕南亚帮了吧？我也想去报警，可这世界上哪有正义？我又怎么能分得清谁是好人？ 走吧，我要回去了。眼镜还给你。 谢谢。 狼、狐狸、羊，你现在觉得我像哪个？ 都不像。你更像是一个猎人。 陈默点头，转身离去。林展雄走进船舱，昏暗的船舱里只亮着一盏油灯。林展雄看着面无表情的村民，戴上了自己的眼镜，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船舱角落的人影站起来，他这才看清，竟然是大辉。陈默走下甲板，眼神撇过四周，突然意识到状况不对，立刻朝着船舱跑去。极度的宁静中，机枪开始扫射，一瞬间船舱上布满了弹孔，火光夹杂着鲜血从窟窿里喷出，刺激着陈默崩溃的神经。高速路口，一个清洁工人正在清扫马路，扫走了地上的手机卡。然而清洁工人并没有注意到手机卡的旁边还有一个几乎被风吹干了的茶叶包。与此同时，警察局外的轿车里，赵大明白拿着几张卡片，上面分别写着帕拉、赵大明白、毒品、洛翔等字样。 你叫什么名字？ 赵大明白拿出赵大明白的卡片。 你是谁的手下？ 赵大明白拿出帕拉的卡片。 你的搭档是谁？ 赵大明白有些犹豫。苏青竹抽出洛翔的卡片。 事发当天码头附近辖区的警察都试过了，这是最后几个，不用担心，我会按老办法捞你出来。 赵大明白还是有些紧张。 等会儿给你买最喜欢的咖喱虾。 赵大明白连连点头，露出了笑容。警局内，李忠负责接待，正在给访客做登记，听到有人敲打玻璃，抬起头，看到一张写着自首的卡片。原本在一旁抽烟的万全和胡良志无意中瞥了赵大明白一眼，愣了一下，迅速交换眼神走了过来。 小李， 嘿， 他是帕拉的人，这个案子我们正在跟进，交给我。 好。 赵大明白被直接带到审讯室，他蜷缩着身子坐了下来。 你和洛翔负责替帕拉验货。 赵大明白，点点头。 那你当时不在帕拉的集装箱里，而是在码头，都看到什么了？ 胡良志递上那艘船以及那一吨毒品的照片。赵大明白立刻指向照片。 后来呢？你不是中枪了？怎么活下来的？有没有见过我们？ 赵大明白摇摇头，痛苦地捂着脑袋，似乎不愿意想起。万全和胡良志对视了一眼。 带他回现场，重新梳理一下大脑，看他到底知道多少。 半小时后，苏青竹提着咖喱虾外卖走进警局。 警察先生，我弟弟智力有缺陷，我去买咖喱虾的功夫他就不见了，能不能麻烦你们帮忙找一下？他喜欢恶作剧，这别再闯出祸来。 正说着，就看到万全和胡良志压着赵大明白走过。苏青竹心里一震，连忙跑出去，开车跟在身后，并保持着距离。车内，万全和胡良志表情严肃，而赵大明白坐在后排，面无表情地看着外面的霓虹。万全拔出手枪，下了子弹，他递给赵大明白。赵大明白愣住了。 没事，玩具枪，拿着。 赵大明白接过枪，反复地把玩。 喜欢吗？ 赵大明白开心地点了点头。警车停在郊外一处荒野丛中，万全和胡良志下车点了根烟，看着正在玩枪的赵大明白。 听说经常有犯人的指认案发现场的时候逃跑， 甚至还会抢夺枪械袭击警员。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会怎么处理啊？ 先警告，无效之后可以根据情况鸣枪，也可以当场击毙。 万全走向赵大明白。 想试试真枪吗？ 赵大明白疑惑地看着万全。万全给赵大明白的枪里装上子弹，从后面握住了赵大明白的手，对着警车扣动了扳机。赵大明白被吓得丢开手枪，蹲在地上。 这算不算持枪袭警啊？ 当然了，离远点。 赵大明白惊恐万分，抱着脑袋看着胡良志举起枪对准了自己。千钧一发之际，远处亮起了一道强光，苏青竹飞车赶到，直冲向万全、胡良志，两个人连忙躲避，跳进草丛，车子正好停在了赵大明白身边。 上车！ 苏青竹带着赵大明白急不择路，竟然冲上了断桥。前方是一条死路，底下是湍急的河水。万全和胡良志在身后紧追不舍。警笛声由远及近，苏青竹停车掏枪，将赵大明白护在身后，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突然，警车远远地停下，几秒钟以后竟然掉头离开了。苏青竹虽疑惑不已，但还是赶紧带着赵大明白返回茶楼，开始收拾行李。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你，这里你不能再待了，我安排人帮你离开，拿着这些钱不要再回来了。 赵大明白还在看着电视傻乐。 今日凌晨，一辆警车在梅南桥附近发生车祸，两名警务人员当场死亡，死者的体内查出毒品的成分，此事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赵大明白指着电视着急地嗯啊个不停。苏青竹顺着方向正好看到屏幕上放着 万全和胡良志的照片。另一边，船舱内火光四起，甲板上的沉默愣了片刻，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跳入海中。在他落水的瞬间，几颗子弹袭来，直接将甲板打穿。沉默在海水中奋力挣扎，无力地看着大辉的船渐渐开远。岸边，廖永嘉见余生海独自上船，眉头一皱。 沉默呢？走散了。 这时远处亮起一盏灯，廖永嘉和余生海对视一眼，朝着灯的方向追去。大辉看着廖永嘉的船逐渐靠近。 老大，怎么办？ 慌什么？ 很快，廖永嘉的船靠了过来，大辉迎了上去。 哎呀，原来是廖警官，好久不见。 我怀疑这艘船从事非法活动，请让一下。 哦，这里不是华城海域，你好像没有调查的权限吧？ 于警官，查一下这艘船的信息。 哎，不用麻烦，这艘船是在仙城注册的，属于仙南航运。 廖永嘉一把推开大辉，走向船舱，撕下胶布，看到了被补上的弹孔。余生海正要拔枪，廖永嘉伸手制止了他。廖永嘉重新贴上胶布，打开货箱，里面有一堆鱼，角落里还有一只血兽，显然村民的尸体就埋在鱼堆里。廖永嘉却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关上货箱，回到了自己的船上。大辉一头雾水，下令开船。看着大辉的货船渐渐远去，余生海和廖永嘉一阵沉默，回过头却发现沉默浑身湿透，失了魂一般的坐在船舱里。 我没想到大辉的船会先到。 大辉为什么会来这儿？ 不清楚，可能是梁龙那边走漏了风声，或是我们的行踪暴露了。他想除掉一个人，总会有很多办法。 七条人命啊，本来可以不用死的。 这些人也不是一清二白，在他们与大辉合作的那一刻，命运就无法改变，没有利用价值，随时会被清理。我不恨他们，我只希望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掉头，我要去找梁龙，一定帮你铲除他们。还有一件事，林展雄临走时告诉我，五年前的那场行动，警队中有内鬼。 廖永嘉和余生海下意识地看了对方一眼。村民的尸体被丢进海里，甲板上的血水也被冲洗干净。大辉走向角落，看着死不瞑目的林展雄，摇头叹息。 是我杀了你儿子，因为你们两个一样蠢，怪不得我。 沉默走后，廖永嘉和余生海开车离开，外面下着小雨。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跟五年前一样，并没有变？在毒贩看来，警方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不惯他们嚣张的样子，我也看不惯，但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维持不了多久。像大辉、梁龙这种人，哼，很快就会付出代价。 你在船上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抓大辉？ 弹孔是 5.6 毫米口径子弹，面对这种武器，你开得出第一枪，但绝对开不出第二枪。 所以你怕了？ 对，我怕了，我不想要无谓的牺牲。 你的命就是命，林展雄他们的命就不是命。 这是一座患了癌症的城市，我们要为它治疗，就会杀死很多癌细胞，同时也会伤害到健康的器官。 停车！ 车停下了，余生海下了车。 我不干了。 哎，别冲动啊。 余生海直接掏出警徽，随手一丢，廖永嘉连忙下车去捡，再抬起头时，余生海已经走远了。